集结原创实力派歌手。 Hello， 各位广东电台城市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南河。 好，城市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 广东电台城市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超女臭鱼。 Hello， 大家好，我是西 姐。大家好，我是东来东往，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胡瑶。 大家好，我是王强。 Hey， 大家好，我是黄月，支持原创音乐，支持原创最前线。 原创面对面，好，欢迎大家收听今日嘅原创面对面吓。咁啊，其实咧喺我哋嘅原创面对面当中咧，有好多嘅男女歌手咧都会上到嚟我哋嘅节目当中同你哋倾偈啦。咁但系今日嘅呢个原创面对面嘅嘉宾咧有啲特别，即系佢唔系又唔系男歌手，又唔系女歌手，咁即系佢哋系咩身份咧？或者咧等佢哋自己介绍下自己。 我哋系以太重组文化传播机构。主要个概念系一个音乐嘅厂牌标签，同埋系主要系收录啲电子音乐。无论系国内同国外都有。 嗯，咁隔篱嗰位咧，隔篱嗰位好熟啊，我相信 佢讲啲嘢，我讲啲嘢，佢都讲晒噶啦。我哋呢个系其实就系玩一个原创，大家兴趣同样一齐有兴趣啲人，大家一齐玩嘅一样嘢。与其话佢系一个品牌，不如话系一个好好玩嘅一个大嘅玩具。 或者你两个可以介绍我你两个个名嘅，系咯。 我叫朱建辉， 我叫马嘉， 系啦，马嘉咧咁啊，好清楚啦，大家都听过佢把声，成日咧喺我哋嘅打开心天空里面咧，就辅导啲青少年朋友嘅。咁啊，估唔到咧，原来咧，其实马嘉咧对我哋嘅音乐界咧都有所贡献啊，真系犀利啊，唔系讲笑。咁啊，其实讲翻啊，即系你哋呢一个这个可以讲系一个机构啦，一个小型嘅机构啦。其实咧即系最初系因为一个咩谂法而组合而成？ 最初嘅时候都系当时因为 Internet 比较发，已经系比较流行啦，咁跟住所以就了解国外嘅音乐现状比较方便，所以咧跟住我无意中有一次系下载咗一首歌，系跟住一听就觉得好特别，因为佢系用80年代我哋成日玩嗰啲红白机嘅嗰种音色嚟做嘅一段 remix 嘅音乐，我觉得好特别，咁跟住就有咗呢个概念咯，因为当时国内好冇呢一类咁嘅音乐嘅厂牌 系。 OK， 咁所以就一開始就咁樣做，咁跟住就我哋建立咗個自己嘅 website 有網站，咁跟住慢慢咁樣我哋就好奇怪，就係一先吸引到係國外嘅好多人知道咗我哋呢邊，反而唔係國內嘅人知道，咁跟住佢哋就好有興趣話要加入嚟提交作品啊，參加合輯啊咁樣。 係。 咁我哋喺我哋一開始係2004年嗰個時候做，咁2004到而家大概已經出版咗10個專輯同埋合輯。 啊！哇，好犀利喎！喂，其實你哋嘅機構究竟有幾多人咧？ 夠 好多好多人， 好多好多人。但係其實真正呢個機構係得兩個人去運作嘅啫。 係，冇錯冇錯。 就係今日嚟到我節目呢兩位啦。咁即係可想而知咧，其實咧出咗10張嘅專輯，但係居然咧即係話我哋諗住話一個大公司嚟咧，肯定嗰啲收嘅起碼過100萬張嗰啲啦。其實唔係啦，即係原來咧就係兩個人去策劃啦，去搞呢個咁樣嘅小機構。咁啊，亦都係得到咗好多外國友人嘅支持啊嘛。 冇錯冇錯。 他们用了什么方式跟你们交流？ 他们最主要都是用回即好像类似中国 QQ 那么上下的东西，但是各叫 MSN 和都是 QQ 和 MSN 那类的东西。 咁啊，你哋做出嚟嘅嘢咧，即系佢哋肯定会听过，先会识得你哋啦。咁其实佢哋会反馈翻啲咩意见咧？即系佢哋觉得系 OK 啊，定系有啲咩不足啊，还是系即系有好多其他嘅意见咧？ 佢哋会觉得好新奇，因为佢哋谂唔到中国都会有自己嘅 Game Boy Music 或者系叫咁样类型嘅电子音乐。佢哋会觉得好奇怪，中国人都而家做翻呢一种咁嘅音乐啊 ，Game Boy Music 啊。所以佢哋就好有兴趣参加落我哋嘅 label 度。 哇，好犀利！其实我覺得一定程度上咧，就係即係扭轉咗外國人對我哋中國嘅音樂嘅狀態嘅一種睇法。 冇錯， 我覺得好勁喎，真係要向你哋致敬先得。咁啊，同埋咧，即係我知道馬嘉咧，即係呢個機構裏面咧，即係儘管你係對音樂係冇乜了解啦， 一啲都唔了解。 咁你其實擔當緊咩角色咧？即係喺裏面。 其實係負責運作呢樣嘢嘅啦。我隔離呢個朱建輝咧，佢係負責同埋啲 編輯啲藝人，即係我哋啲朋友啊。 嗯， 頭先我哋講話，我哋呢個機構有好多人，其實係假嘅，但係又係真嘅。點解呢？真真正正運營我哋呢個機構就係我哋兩個，咁其他都係啲好朋友，中國嘅又有，國外嘅有啲好朋友將啲碟整過嚟，朱建輝嚟編輯同埋整理，我咧就負責所謂嘅發行咯。 嗯、 其實我哋個發行主要係交換啊，同埋做到一個自己中意做嘅嘢。就我開頭咁講，一個玩具，一個自己嘅作品出咗嚟、啊，我主要係負責呢樣嘢。 其實你哋兩個人咧，即係咁樣組成咧，就唔止係一個機構，其實係兩個機構。即係在於傳統嘅唱片公司嚟講，發行商已經做埋，發行商又做咗啦，跟住出版又做埋，哇！即係勁啦，簡直就係。即係當有朝一日你哋可以成為咗呢個世界大品牌。排嘅時候咁就勁啦， 希望如此。 係啦，咁我低到一步一步嚟嘅， 冇錯， 邊 有 邊行得咩啊？好啦，咁啊講完啲即係啲比較商業性質嘅嘢啦，咁啊講翻啲音樂嘅嘢。其實你哋出咗10隻專輯，即係好遺憾啦，手頭上咧仲未攞得到啦，或者係即係冇辦法即刻去聽啦。咁其實自己最得意嘅作品係啲咩，或者可以介紹一下嘅？ 最得意嘅作品係其中有一個係其中曾經提交作品一個例文，其實佢已經係幫日本任天堂公司做過配樂嘅，跟住佢就將佢以前嘅曾經提交過俾個公司任天堂公司嘅嗰啲配樂，然後就俾咗我哋就喺國內作為一個少量嘅發行咁樣。 嗯， 我都中意一個就係我哋個網站，我哋個簡介嘅。其他電子音樂我覺得真係好，即係有啲太嘈，唔識欣賞。但係嗰個電子音樂我都唔知叫乜嘢，但係非常之好聽。 係， 如果想聽可以上下我哋個網站度度聽下嗰個音樂。我都一個唔識得電子音樂嘅人都覺得好好聽。 其實同埋其實仲想講翻過佢哋嗰個發行方面咧。他哋其實不似中國，中國可能而家淨係好多人就只係會用 CD 啊呢個發行方式。其實國外佢會好多載體咯，會係有黑膠都知啦，中國好多人都知啦，黑膠噶啦，跟住我會要 MP3 嘅發行，但係會可以放喺同埋仲可以放喺 MD 上都發行。同埋仲會有不過好奇怪一樣就係佢哋國內堅持用翻盒帶都會有， 卡帶都仲 卡帶都會有係啦。 但係咧其實咧我哋都可以了解翻咧就係關於呢一啲咁樣嘅另類嘅音樂啦。講真喺即係我哋嘅你哋都有做過發行，咁其實受眾係多唔多咧？講真， 其實佢哋買，我覺得係買嘅人會抱住一個好奇嘅心態去試咯，同埋我覺得係佢哋同埋好俾嗰啲包裝吸引到，因為我哋嘅包裝每次都係好認真去考究， 梗係啦， 出人意料。 聽講你係讀呢個美工科喎， 係啦，冇錯啦，都讀過下美術學院嘅， 咁啊，即係個包裝肯定好靚啦。其實咧，我除咗咧，即係我覺得咧，除咗係出於好奇嘅心理咧，有好多時候，即係你哋有冇分過啊？其實啲做過啲市場調查，有冇做過即係話，係邊啲群體會買呢一啲咁樣嘅咁另類嘅音樂 多？都係讀藝術類學院嘅大學生會比較佔多數。 係啊，其實我覺得仲有一個好大嘅成分咧，就係同我哋做同行嘅。都會好多，我覺得係因為做同學，因為即係可能聽眾唔知啦，其實咧我手中如果只係攞咗佢兩個碟，翻到嚟放咗喺辦公室嗰度冇兩三日已經俾人搶咗。點解咧？係因為即係我哋做電台咧，好多時候都知道，其實好多朋友都知道，我哋要做一個好靚嘅聲帶啊，做一條好靚嘅帶咧，往往係需要一啲唔同於平常嘅音樂。咁即係如果你用流行曲或者用一啲好大路嘅歌去合條帶咧，人哋會覺得你好普通啦。咁但係咧如果你係用啲另類嘅音樂去做嘅話咧，就會有唔同嘅效果。咁所以亦都係幾能夠吸引到我哋呢班人去買，我覺得其實我喺市場係好難揾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啦嚇，個粵咩廣場嗰啲咧，咁啊好多人都上去買㗎啦嚇。咁但係咧就即係好難會揾到一啲咁另類嘅音樂啦，或者你哋都可以喺我哋嘅節目當中咧，即係講一講粗略講一講，大概喺邊部分去邊嘅地方。方啊，可以買得到你哋嘅碟啦，或者係一啲碟咁嘅嘢咧。 我哋有幾間鋪頭嘅，即係寄賣嘅形式，喺江南西美院後邊有個叫新安大廈嘅紅書屋可以買到。 嗯， 又喺江南西後邊嗰個有一個小區有一間鋪頭係又係做原創，有成班美院嘅一齊做嘅，叫 Life 1234又可以買到， 係 都可以上我哋自己個網站。自己網站去音樂個英文名太長了，就在百度度搜異態重組四個字就可以連到我哋個網站了。 好，今日非常之多謝啦兩位啦嚟到我個節目當中，亦都係帶咗好多好新鮮嘅音樂嘅概念俾大家。咁我希望原創最前線咧可以宣傳你哋嘅音樂，同時都係希望聽眾咧會中意一啲咁樣嘅作品。 好，多謝曬大家。謝謝